手通过精简政府机构、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压缩和规范公务消费。过去年全省净减少公务员5717人，事业单位人员23970人，三公经费支出同比下降27.6%。从凯里市委办公室了解到，目前该市两办印发了凯里市的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实施方法，对婚丧操办酒席范围、规模和申报程序重新修改。其中，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一事多办、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纯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09号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首先要跟你说的是最佳荧幕之吻哈，今天聊的也是一个这个话题，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荧幕 CP。可能有一些人不懂什么叫 CP 啊， CP 就是 couple 就是情侣伴侣哈。你印象最深刻的荧幕伴侣都有谁，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那听众群当中有猪猪猪猪猪留言说肉丝和 Jack You jump I jump。 那今天这个排行榜当中排第一名的就是，我说的浪漫一点哈， Rose and Jack。这是英国电视频道 TLC 做出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排行榜荧幕最佳之吻的第一名就是泰坦尼克号在船头甲板上拥吻的那个 Rose 和Jack 拥吻的那个镜头啊，是史上最棒的荧幕之吻。那第二名呢是《小姐与流浪汉》当中因为共同吃一碗意大利面而发生的狗狗之吻，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人鬼情未了当中 Sam Oh Molly 这两个人之间的吻啊。另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风月俏佳人当中防火梯之吻是排名第四的，紧随其后的有辣生舞的片尾曲当中的接吻镜头，还有 BJ 单身日记当中两男女主角的雪中之吻哈，这些都被列为是史上最佳的荧幕之吻。当然我们的第一名是泰坦尼克号的 Rose and Jack。 不过说到泰坦尼克号呢，其实我觉得它充分就泰坦尼克号啊，充分证明了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错的。哪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啦。碰到冰山就很弯啦。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得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

水潺潺的潺潺的，我相信也没有答案，但我们不在自己慌张，但我们不在自己慌张。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树叶市3159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运动吗？如果平时上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没空运动的话，那你周末运动吗？我是不是问的有点刺伤你的心了？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哈，一般呢我们通常叫这个周末的时候开启运动模式的人叫做周末战士，就是跟这个脂肪做斗争哈，这种战士。那就是你通常在周末的时候做一些出汗的运动啊，但是一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出来，这是美国医学杂志内科学卷发布在网上的一个最新研究哈，他们是研究了从1994年就开始研究，一直到2012年，这几年期间追踪调查了将近6万多英国成年人，然后分析得出来说，如果你是周末战士，你可以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这个具体的数据是这样的哈，跟这个不运动的人相比起来，每周进行1-2次运动，那通常是150分钟，相当于3个小时吧，3.5小时的这种强度的，或者是中等强度的啊，或者是75分钟的这种高等强度的运动。不管你是周六还是周日，只要是周末，你是一个周末战士，你是运动的，你的死亡风险就更低。那这个成年周末战士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 会降低30%，而且因为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癌症死亡的风险会分别降低40%到18%。所以周末运动，当一个周末战士，真的是可以长寿的。但我跟你说哈，说到周末战士呢，我在想，如果说健身运动它是一场战斗的话，我作为一个战士哈，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举白旗都举出了肱二头肌了。你周末运动吗？我周末只运动嘴了。 世界上哪一种人适合恋爱，哪一种人适合依赖，在女人的心中享受爱情，其实也害怕受伤害。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你的人。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却是我最容易靠的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由合肥昂99葡萄酒冠名播出的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啊。之前在国际上有一个风靡全球的游戏，那个游戏叫 Pokemon Go 是吧，它是一个就超现实增现实的这种游戏，你可以一边玩着游戏一边在路上，然后看到诶前面有一个精灵，我可以把它装到口袋里面，对吧，这叫口袋精灵游戏。最新的消息是说呢，我国将不会审批与口袋精灵游戏类似的增强现实的游戏。那为什么呢？这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呢是密切关注跟 Pokemon Go 这 种手机游戏类似的相关技术，因为这些游戏所应用到的技术哈，是跟地理信息安全、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Pokemon Go， 它其实是跟 Google 的地图做了一个结合，就通过真实的地图来把游戏虚拟的世界跟真实的地图现实当中的情景跟结合一下。那当然了，相关部门也是正在对其他一类的增强现实的游戏做一些安全的评估，而且在安全评估发布之前是不会审批这一类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的。所以这真的是涉及到安全了哈，特别是我们的地理信息的安全，比如说像 Google 一直进不来国内，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身 Google 也是做地图的哈。不过呢，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一个中国籍棋手，而且是世界棋手说 ，Pokemon Go 进不来，为什么要让 AlphaGo 进来？威胁到我们棋手的生存了。有没有AlphaGo 也是 Google 研发出来的啊，现在 Google 真的是因为这个 AlphaGo 风靡全球了。 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害怕这十年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有话想说，心里的痛不懂，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苦涩难受，心里有话想说，心里的痛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9号，农历12月22。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廊坊晴，0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阴转晴，1度到-8度。今临天津小雪转晴，-1度到-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

相信你也好过。 其实喜欢坐飞机的哈，需要坐飞机的工作方面可能经常来回在天上飞的朋友，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说我们航班的准点率比去年稍微好一点了，但是依然比较低，只有70.4%。这是国内航空统计公司非常准发布的这么最新的一个报告哈，说我们主要的机场的准点率呢依然是不太让人满意。比如说这个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吧，这个是通报的是准点率最低的一个机场，只有52.4%的航班准时起飞了，那其他误点的航班呢平均延误时长达到48分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准点率达到了60%，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准点率达到80.3%，这是国内所有机场当中位居第一名的，准点率最高的。那另外有专家是说呢，希望这个2017年哈，这个目标是这个航班的整体的准点率可以维持在75%左右。说到坐飞机呢，曾经想起来我曾经的一个经历哈，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坐在飞机上，然后呢就过了一小会儿，飞机还没刚刚开始起飞，然后这个喇叭当中就传来了我们机长愉快的声音，机长说。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的机长，欢迎大家乘坐本次航班。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Oh my god, 我的天哪。然后是话说一半就突然发出了这么一声惊恐的叫声，然后广播里面就没有声音了，所有人都吓坏了，连空姐都不知所措了，机舱里面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鸦雀无声。然后过了好一会儿，广播里面又传出来机长的声音说，Ladies and gentlemen, 真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刚刚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刚刚乘务员呢在给我倒咖啡的时候，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我的衬衣上，你看我的衬衣都湿透了。机长说完这段话，然后我隔壁的一个乘客怒气冲天地说，衬衫湿了算什么呀，机长你来看看我的裤裆啊。好怕怕，所以坐飞机一定要安稳，逆风而行。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爱它已经困住我，丢不出一点光，能够指引找到出口。匆匆留给我内心所有坚强，无法刻下无话不说，想要伴着你又怕被操纵，我想问为什么却问不出口，我装得很冷漠却只是受尽折磨，害怕故意醉却很难回头，谁看出这样的女人内心里是脆弱，一半梦一半活，随一生都寂寞，能不能看遍世间换一些感动，承认吧，我也需要更多的欢乐，睡吧，白天的伪装卸下来是脆弱，你的笑你的

能与永久，那是自以为。

说，刘邦和吕雉，陈道明演的刘邦，这个好基友的搭配呢。还有啊，像方小南留言说，这一群当中电视剧三国小霸王孙策和周公瑾，没有他们俩的关系是不需要多解释，一个眼神就足以了。说到一个眼神就足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老板还跟我说以后啊，只要我一个眼神，你看我们老前辈老员工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看了他一个眼神，我估计我今天晚上要加班。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从此打住？上天那么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哎呦，我发现古代武侠这种小说的人名起的真的是好帅啊。守护留言说，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说李萧玉和赵灵儿。好，你嘞你嘞你嘞，印象最深刻的荧幕情侣、荧幕 CP 都有谁？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享受和你的约会，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热乎乎酒温暖我的胃，不用浪漫烛光贴上你的那天气，我的心啊温的被握在你手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不需要热闹的场景，平凡就是幸福，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过程我不辛苦，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朋友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选择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荧幕 CP、 荧幕情侣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公众平台上天龙留言说，雪雷雪雷，我可以说我喜欢的荧幕情侣是韦小宝和他的七个媳妇吗？这个留言已经算好的了你知道吧。守护留言说，我喜欢的荧幕情侣啊，潘金莲和西门庆。打心底里说，我其实挺喜欢西门庆的，长得真的是很帅。 很多话好想对你说，每一次都与你擦肩而过，话在嘴边却无法对你说，像流星划过星空，

这个微信听众群一群当中，笑脸猫留言说，我喜欢傲慢与偏见当中的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哈，两个在抛弃傲慢和偏见之后，在清晨的薄雾当中，郁郁葱葱的树林当中的 kiss 亲吻，一个是为爱出逃的公主，一个是为爱披荆斩棘的王子，真的觉得他们俩特别浪漫，羡慕的不要不要的。所以笑脸猫，那个至今还暗恋你的人说，你赶紧抛弃对我的偏见啦。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居然的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难过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绝望中 想坚强后必须不停想着他，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雨一直不停下，眼里起了沙，骗自己已没有牵挂。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的南新闻整点听。郑州一号货运飞船12日获得了评审会与货领导吴专家的一致认可，顺利的通过出厂的设计评审。此次评审通过，意味着天舟一号朝着今年4月出征太空又迈进了实质性的一大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任务规划，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将于2017年的4月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由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目前